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开封志怪》，作者尾鱼，主播青灵，小编 C，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 九日后，朔日。朔日的晚上是没有月亮的。朱雀大街、晋侯巷、细花流。夜近子时，细花流内外一片寂静，长长的晋侯巷道空落无声，两边檐下的风灯悉数灭了，止于正门悬着的两盏红底灯笼大亮，远远看去如同暗夜中一对盈盈赤红的木珠。细花流上下俱已歇下，偌大院落一片漆黑暗沉，就听极轻微的滋呀一声，后院厢房的门缓缓打开，有人探出半个身子，四下看了看，轻手轻脚迈出门来，又极小心地把门带上。再然后，那个黑色人影匆匆穿过后院，跨过月亮门，很是熟忍地东转西拐，不多时便来到书房门口，四下又张望一回，将门推开一扇，快速侧身进去，反手将门带上。书房内没有烛火，却并不妨碍他视物，因为浮于半空的三幅图中，有一幅图正泛着柔和的光芒，瀛洲图。离机上前一步，颤抖着伸出手去，轻轻按在瀛洲图的独木舟之上。阴险的人和阴险的人合作，合作本身不是问题，能否相互信任，那才是关键。很明显，离姬并不相信温谷尾鱼，他要的是不死药，他的手段或许毒辣，但用心清清楚楚。温谷尾鱼不同，他讳莫如深，似是而非，对离姬的问题从不正面回答，直至现在还不肯透露自己的真实意图，这样的合作多少让离姬有些忐忑。说白了，他觉得温谷尾鱼很有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潜质，离姬怕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白白辛苦一场，什么都得不到，他更怕的是不能全身而退。温谷尾鱼身为神仙，却费尽心思要夺取仙山图，难道他已入魔障，站到了神仙的对立面了？拜托，这可玩大了。离姬他虽然是妖，却从来没想过要跟神仙对决。越想越觉得心惊肉跳，索性横了一条心，瞒过温谷尾鱼，先上瀛洲自己去寻不死药，倘若运气好拿了不死药之后，便远走高飞，寻个去处躲上一阵，温谷尾鱼也不一定能寻到他。什么凤鸣岐山，拿端木翠来吓唬他吗？哼，封神榜上可是从来没有端木翠的名字。瀛洲图的光芒胀大开来，渐渐裹住离姬的全身，他忽然又有些犹豫了。谁知道瀛洲与人间的通路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万一出了岔子呢？万一到不了瀛洲呢？万一温谷尾鱼没有撒谎，金銮观中正面遭遇端木翠，岂不是自寻死路吗？离姬的想法渐渐有些动摇，他看向自己岸上独木舟的手，犹豫着是否该撤回。忽然，耳边一声巨大的击钟震响，子时已到。那团柔光蓦地亮得刺眼，刹那间眼前一片雪亮，身子似乎被倒卷进急速旋转的飓风之中，五脏六腑都几乎要被甩脱出去。下一刻神智复又清明，竟置身茫茫大海间的一叶独木舟上，风高浪急，涛声震天，独木舟上下颠簸，一会儿被抛上半空，一会儿又被卷入浪底，海风透骨而过，一时间耳边止于烈烈风声，头发被风狠狠扯起， 似乎要从头皮扯脱出去，衣服死死贴于身上，绷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离姬的心都几乎从喉间跳出来，冻僵的双臂抖抖缩缩着想去扶住独木舟的沿，忽然间他的目光像是被什么粘住了，半分动弹不得。前方数十里，一座巍峨仙山直入云天，白云浮玉，日月摇光，鹤衔紫枝，凤柱龙翔。那仙山越来越近，离姬痴痴看着渐渐清晰明楚的巉岩峭壁、森密古柏，眼眶没来由的一热，终于还是到了瀛洲。临睡前，展昭过来与公孙策房中看小青花，刚到门边便见公孙策持着书卷出来。公孙策猜到展昭的用意，指了指房内，低声笑道： 已睡下了，焚香九日，就等着今日一梦。 说罢又摇头叹气道： 哎，就算梦得又能如何，瀛洲图在猫妖手中，那猫妖太厉害了。展护卫，你真要前去夺图？ 不待展昭回答，又疑惑道： 说起来，这翁姑尾鱼当真无畏，当日端木姑娘在时，何曾纵过精怪？这么些日子，只见红鸾姑娘这干系花流门人四下奔走，翁姑公子究竟在忙些什么呢？ 他自己自问自答，说得不亦乐乎。展昭好不容易才得了机会插口： 温姑门主身为一门之主，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未必要事事亲力亲为啊。 公孙策想想也觉在理， 希望如此吧。不过这猫妖收服不易，红鸾姑娘也险些丧命，待得小青花夜梦瀛洲图所在何处之后，还是去请温姑门主帮忙，胜算也多些。 展昭也是如此想。 两人在门外对答，话头一句不落，全部飘进了小青花的耳朵里。小青花冷哼一声，翻身向内： 哼，展昭，就算我梦得瀛洲图在何处，也不会告诉你，否则就算得到了图又能怎样？猫妖再拿个红姑娘绿姑娘的性命来要挟，你还不是照旧乖乖把图交出去？吃一堑长一智，这一次夺图我一碗之力足矣。 沿着蜿蜒小道上山，一路行来，烟云冉冉，白石苍苍，行至半山腰，隐有高谈阔论笑语谐声传来。离姬心下一动，循着声音过去，掩身于树后悄悄去看。云台之上，围坐着五六个高冠博带的男子，周遭侍立着数位容颜鲜艳的女仙。再细看时，旁侧积案之上，尽是生平所未曾见的珍馐仙果，香气馥郁，闻之令人馋涎欲滴。离姬心下羡慕不已，只听了一会儿，那艳羡之心渐渐消了下去，反生出些许无聊不屑之意来。只觉几人所谈之事无趣之至，直让人昏昏欲睡。到底在谈些什么呢？先谈老子、穆公、广成子，再谈周穆王、燕昭王、魏伯阳，几只枭使东方朔、张道陵，古往今来得道成仙者，似乎都要一一数个遍。数累了，又谈升仙秘籍，什么五岳真行图、灵光生经、六甲灵飞真经，再接着从理论深入实践，谈淮南王刘安烧制仙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啰里啰嗦没完没了，言语之间时不时流露出身为仙人的优越感和对凡人命如飘萍不得掌握的唏嘘之情。恍惚之间，离姬似乎回到金罗玉枝花团锦簇的大唐宫苑，眼前的众仙 可不像极了那些个脑满肥肠、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贪花恋酒的达官贵人们吗？一样的夸夸其谈，眼高手低，自以为是。温谷尾鱼的话说得不错，什么神仙，比常人多些法力的不死人而已。离姬心中顿时生出鄙薄之意来，转身走时故意踏断一根落枝，断枝的声音不算小，但是云台上的诛仙连眼皮儿都没抬，更遑论往这边看上一眼了。他们安逸的太久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在瀛州这样的洞天府地自在逍遥，早已提不起半点的警惕。妖只可能存在于下界，瀛州怎么会有妖呢？离姬冷笑数声，记忆已定，转身直奔金銮观。温谷尾鱼曾向他明示过瀛州的地形方位，重点指出金銮观是为了让他避开，谁成想当日的避换作今日的直取，计划赶不上变化，事事如棋，日日新。金銮观的位置很偏，在仙山顶端，峭壁之外，云台之上，虚无缥缈，若隐若现。进得金銮观，观内的摆设一如寻常人家，并不似人间道观般将老君神像高高供起。离姬先还觉得奇怪，转念一想，又暗自笑自己荒唐。瀛州遍地都是神仙，想来也不稀罕立什么神像了。又想起温谷尾鱼所说，不死药放在金銮观青离玉机之下，四下翻寻不获，便沿着通往后院的甬道过来。后院却是别样天地，春草吐阴，夏莺轻啼，秋菊怒放，寒梅竞香，凡间节气时序在此竟是不受约制。离姬艳羡之心又起，因想着 不管怎样，做神仙总不会差到哪去。 细花流水去流觞，流不走月光，替我守在小轩窗。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只魂醉云无常阳。